Beijing Music Radio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。复古中摩登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。 彭佳慧，相见恨晚。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。 周华健，我是真的付出。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 有些人 总是飘不定，纵然你用假意换走我的真心，还是如此难忘记。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不敢再靠你太近，却让我依然，让我从此看你看不清，怕你再一次伤透我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从此看你看不清，怕你再一次 悲伤的雪，冰凉的泪在春天清晨乱飘飞。 不能走开，也许等等你就回来，没有我你怎么一辈子相爱。 台湾到大陆，味道那个纯粹，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，4006786888，世纪茶，快来加盟，改变命运，还在公司沉睡。 但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。 天长地久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 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，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扭。 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， 最特别的存在， 最特别的存在，你让我走不开。 童安格，明天。